原来你又在爱里风生水起，精彩演绎，没顾及我情绪的堆积。 错想绕行，无法抵达你的梦境，想重启世界引擎，逃出规律，停在往昔，你握紧我的手，说怕失去，我收听你的心情，想对天气动态更新，看见你的合影，任我去共鸣，每一帧黄昏剪影，同款主题，二分之一比例，我很熟悉。原来你又在爱里风生水起，精彩演绎，可是我被人顶替，没续集。有些爱不明所以，消失匿迹，后会无期，像我人。 记我